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旁，等你回心转意，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 刚刚听到的歌曲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这也是他写给张信哲的歌，被自己重新演绎出来。两个人的声线，一个人呢是粗犷而沧桑，另一个人是细腻而温柔，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是同样也能够轻易的走进很多人的心里。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9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和你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要提醒你可以关注99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9，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巫启贤，讲述不同的爱情观点，叫做只爱一点点。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伤害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没来又远去，我只都看你一眼。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

九六九微笑提示。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啾啾。人人都知道喝酒不好，但是最近呢又快要到过年了，喝酒肯定是免不了的，但醉酒后的长期影响却很少有人注意到。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日在《成瘾行为》的期刊当中发表报告说，只要喝醉一次，就会对大脑产生持续一年的影响，导致自此之后一年当中的酒量呢都会变差，甚至更容易呕吐和昏迷。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也分析说，一次醉酒呢就会对大脑产生刺激，使部分的机能受损，日后再喝酒时就会产生自我保护的现象。研究人员认为，很少有人将一次醉酒和其之后一年之内的影响联系起来，但是醉酒一次对于人体的伤害其实远不止于这些。微笑提示呢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快到过年了，一定要控制好饮酒的行为，这样对于公共健康才能够带来长远的好处。继续来关注影视方面，上个周五好莱坞影片《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上映了，首日7427万挤下了《前任三》，登顶到了单日票房榜的冠军，也是结束了《前任三》连续13天连霸的现象，最终首周3天累计2.56亿，位居周榜的第二位。《前任三》上映的第三周呢，也是再次拿回到了4.57亿的票房，继续霸占到了周冠之位，累计票房达到了17.59亿，晋升到了2017年国产影片票房榜的第三名，仅次于《战狼二》和《羞羞的铁拳》，也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那在最近上映的新片当中，《无问西东》的表现非常亮眼，首日的票房呢就达到了3544万，位居单日票房榜的第三位。像其他诸如《名侦探凶案》《大世界》等新片的单日进账甚至不足百万，也是惨变成了炮灰。那不知道最近的电影票房，你又支持哪一个呢？关注完影视方面，我们接下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最近的天气当中，云量将会有所增加，气温将会呈现缓慢回升的态势，但是夜间的气温依然比较低，千万不要因为白天的温度有小幅回升就忽视了早晚出行时的防寒保暖，毕竟现在依然是39天，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可以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蜻蜓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他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搅拌海鲜，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你的爱太多像随身

和希望。 甜蜜难计算，又反过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那么永远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多奇妙。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社会的人群比作是一堆火，明智的人懂得在取暖时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会太靠近火堆，可是后者却总是在灼伤自己，一头扎进寒冷的孤独当中，大声的抱怨灼人的火苗。距离的尺度你在生活中把握的好吗？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靠得太近会灼伤自己，离得太远又冷得孤僻，所以呢，你一定要学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这样才是最舒服的相处方式。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以前让我选人，可能看他特别强的这种专业能力，但今天我更多第一看的是这个人的品质，就是说你的这种德行啊、行为啊，基本的这种品质和你的这种对于普世价值观，你能够真正的做到什么程度？ 这个人存在的价值呢，实际上是要有这种社会性的，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企业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而做公益呢，就是帮助别人也能自己获得快乐。 我们虽然是做的是互联网，虽然对于社会上来讲是最前沿的这一部分，我们跑在最前面，但是我们还要比他们还要再跑在最前面。如果你不跑的话，你原地踏步，你就会被抛弃掉。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新年愿望，我觉得应该在2018年的时候，能够在自己所处的这个传媒行业当中，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且自己的事业会有一些起色。当然呢，也希望自己能够在2018年的时候遇到，真的从心里喜欢的，能够陪伴我一起走下去的一位非常漂亮而且贤惠的美女。当然在2018年的时候，还是希望我身边的每一位朋友都能陪伴在我的身边，同时呢，我们能够一起奔向未来，能够在以后的每一天当中都能嘻嘻哈哈的一起笑起来。 作为一名民航飞行员，2018的新年愿望非常简单，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保证每一次起落的平安，尤其是即将到来的春运大关，争取安全的把每一位乘客安全的送到自己亲人旁边。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葬送在烽火的晚霞，我们背对背拥抱，牵挂兜着圈子乱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八千里，我敢为你随意，管它野火烧不尽，今夕何夕，随心所欲，无需你深情，雾里看风景，爱与恨分明，风里来，浪里去，别在意。 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重播那份想爱。

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都想照顾照顾， 时候电影院除了浪漫之外还多了一点热闹的气息，各类电影上线之后呢，话题也被炒得火热，但是最近热度不减依然让人回味无穷的电影，我想就属前任三了吧。除了抓人内心的情节之外，电影的两首主题曲如今在音乐平台的排行榜上依然霸占着前五位的位置。那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出自前任三的女主于文文的一首《体面》。于文文不仅是颜值高，而且独特嗓音和歌曲的旋律也是完美的结合，尤其这一首歌的歌词，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更是将电影里他跟韩庚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继续听到于文文体面。 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 然自欺似心碎，当天想过做你一生的那个伴侣，没教堂，没有花，没缤纷的纸碎，我信真心的爱总得到允许。来到这里，仍旧愿与你一对，风霜里狂雷或暴雨，绝不会退下去。没怨言，不休息，坚决得他累。我只求爱，没理怎么对跟不对。随着你手在我手，彼此紧扣，从此你变做我所有。没放手，仍然挨到这年头，缘分到了头，什么也没有。研究没结束的借口，用爱念去一一解咒，让我为你搬走巨大石头。人为你我心醉，千首情歌仍未及你吐出那串字句，在每人欢呼掌声渗出眼泪。我只求你让我担当你的堡垒，随着你手在我手，彼此紧扣，从此你变做我所有。没放手，仍然挨到这年头，缘分到了头，什么也没有。仍旧没结束的借口，用爱念去一一解咒，让我为你搬走巨大石头。随着你手在我手，彼此紧扣，从此你变做我所有。没放手，仍然挨到这年头，缘分到了头，什么也没有。仍旧没结束的借口，用爱念去一一解咒，让我为你搬走巨大石头。梦里亦会双手紧扣，直到下辈子都与你白头。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大年初一，跟九九汽车俱乐部自驾川蜀过大年喽！游乐山、逛都江堰、访青城山、品成都美食、洪崖洞吃重庆火锅、玩转重庆。自驾报名电话：010-5175-1969，010-5175-1969。 春风吹不动秋千， 我们看落叶说变迁，怀念着初见的容颜，想象着皱纹看不厌。当人们都相信谎言，我们已超越了誓言，人难免为生活改变。你我在成长中互勉，一生有多少个春天，有你才开心数明天。头发若白了几根线，感情又深了好多年，一生有太多的春天，有你怕不够我留恋。没想过半路的酸甜，没有你一生到终点。缠绵像云烟，要迷信爱情的真言。人们说相爱的条件，我看你睡着的笑脸。当无情岁月在考验，感情为生存变亏欠，哪怕有梦想没实现，有你的岁月才新鲜。一生有多少个春天，有你才开始数明天。头发若白了几根线，感情又深了好多年。一生有太多的春天，有你怕不够我留恋，没想过半路的酸甜，唯有你一生到终点，唯有爱上永远，我只爱有你的人 媒体报道显示，每天被送上餐桌的猫狗极有可能是来源于被偷盗和抢夺的家养猫狗，或者是被流浪和遗弃的动物。吃亦有道，食亦有道，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得到吗？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跟我们一起做健康时刻，对生命保有尊重。

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心中呢，应该都有一首齐秦的歌，也许是北方的狼，也许是往事随风，也许是无情的雨，无情的你，亦或是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心愿，太多梦没有实现，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我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洒满你的心碎。我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座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每到年末，我们都会给自己置换一身行头，打理一下自己的发型，期盼一个全新的面貌来迎接新的一年。冬季我们在给自己做了充分的准备，您的爱车是否也准备好在年末来一次好好的保养呢？ 车主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乐车帮华北区市场总监许丹丹。马上就春节了，很多车主朋友们也都想给您辛苦一年的爱车来个全面的养护。即日起至1月28日，乐车帮 APP 为您和您的爱车精心准备了600元的养车红包大礼。 冬天户外气温很低，车辆想正常运转必须有足够的防冻液，否则水箱被冻住无法正常循环，车辆就会出现故障。防冻液要在 MAX 和 MIX 之间，少了要及时补充。另外定期检查防冻液油变质，基本上2年就需要换一次，更换前用清水把冷却系统冲洗干净为妥。在冬天里，汽车正常运转，机油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开车前一定要仔细检查油标尺是否在正常范围内，再看一看自己的爱车是否该换机油了，可以根据保养手册上的公里数进行更换。建议车主尽量选用适合冬季的优质复合油，最大限度地保证机油的良好使用性。无论什么季节都不能忽视对轮胎的日常维护，定期检查轮胎是否有扎钉、被割伤、气门嘴橡胶老化和干裂等现象，及时进行修补或更换，防止亏气行驶。由于轮胎容易热胀冷缩，冬季要尽量保证汽车的轮胎气比夏天足一些，这样驾驶起来才既舒适又安全。懂车的人都知道，在 4S 店给爱车做保养会分闲时忙时，急着用车可是保养需要等待时间，是一件挺头疼的事情。 而乐车帮可以整合 4S 店的闲置工时，用乐车帮 APP 车到店里不排队直接修，省时省心。 我是乐车帮华北区市场总监许丹丹，为答谢969经典调频车主朋友们的厚爱，我准备了几份100元养车现金券礼品。 现在在经典969官方微信留言回复，就能获得乐车帮 APP 100元的养车现金券，为您的爱车冬季保养助力。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